光总是能打磨出最好的东西，比如情感，比如文字，比如音乐。 No necesito más de nada ahora que me iluminó tu amor inmenso fuera y dentro。 行走的路上，我们轻轻依靠着时光的窗户，等待一朵花吹开美丽的回忆。听，那是最美时光。 听过蔡琴的人都会被她的特有的一种味道所迷惑，这种味道似乎并不能够简单的用成熟两个字来概括，它可能是妩媚，可能是典雅，也可能是醇厚，当然还有更难得的一种知性的气质。2003年，蔡琴有一张叫做《淡水小镇》的专辑，这张专辑还让我们惊讶地发现，上了点年纪的蔡琴除了歌声魅力不减之外，还有一些诗人的气质。这张专辑里她有大段的内心的独白在每一首歌里。对于机遇这件事情，年轻人通常会在歌里大声地呼喊，而像蔡琴这样资深的音乐人则是从容不迫，淡淡地讲着人生的机遇。 天上繁星忽现忽隐，像水面反应漂流不定，人生的际遇稍纵即逝，我心向往，我心期待，追寻，像天上繁星忽现忽隐，像水面反应漂流不定，人生的际遇稍纵即逝，我心向往，我心期待，我愿追寻。 你喜欢抬头看天上的星星吗？每一颗星星都有一个故事，在这么些个星球里，有一个我们把它叫做地球的一颗星。地球上有一个叫做台湾的小岛，台湾岛上有一个美丽的小镇，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个小镇上的故事。 像天上繁星忽现忽隐，